别哭，别错信了幸福，别装作看不出，他把你辜负。别以为能保存爱香味，再美的玫瑰免不了枯萎。眼泪要留的可贵，别为怕浪费，他不会再给安慰，再痛他也不会懂真感情有多重。不要总是一再说他好，怎么也忘不了，你在哭他在笑，这样的爱不需要。不要总是一再的强调他对你多重要，忘了他要趁早，中毒太深没解药救不了。别哭，别错信了幸福，别装作看不出，他把你辜负。别以为能保存爱香味，再美的玫瑰免不了枯萎。眼泪要留的可贵，别为它浪费，它不会再给安慰，再痛它也不会懂真感情有多重。不要总是一再说他好，怎么也忘不了，你在哭他在笑，这样的爱不需要。不要总是一再的强调他对你多重要，忘了他要趁早，中毒太深没解药救不了。你的心不要再苦苦缠绕，明知道得不到这样的爱不需要。不要总是一再的强调他对你多重要，忘了他要趁早，中毒太深没解药救不了。 遇上你 Mr. Right， 别扭捏作态，爱就要打 说出来，不能空等待。在人多财少的年代，下手一定要快，有稳有准的拿下来，然后狠狠的爱。我全心懵懂，我怦然心动，我一见钟情，我蠢蠢欲动，我有种冲动，爱就要抱得。我全心懵懂，是爱你还是恨你，偏偏